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My Radio 新春团拜，2月21日下午2点及5点，一连两场，金珠贺岁，丰富美食，费用全面。玉敏台长一众主持同场庆贺，报名请电24673088。 喂，我是本土论坛主持陈云，咁另外台长梁锦祥喺呢度恭祝大家龙马精神，万事胜意，旗开得胜，吉星高照，香港建国。 天天天南恭祝大家金银满屋， 新春大吉， 长后献岁，春回大地。 第三節，咁就由最正經嘅講到最唔正經嘅嘢，就係 好正經噶， 正經嘅，但係我希望可以講多啲啲嘢咯，即係我節目，因為我即係政治嘅嘢，其實就係、是我啱啱前嗰幾日咧，我睇到呢個節目嗰本數喎，我冇好深入咁睇啊，即係話啲 feel 啊，有幾多 feel 啊咁嗰啲。咁我發現咧，呢個節目咧大部分咧有超過70%咧都係男 user， 我希望可以增加多啲女 user。 哦，原來係咁樣。 我覺得唔應該咁，我應該覺得應該平衡少少。咁樣。 你應該叫多啲靚仔上嚟。 係咯，如果我想增加女觀眾嘅，其實應該咁嘅。 係咯，係咯，得喺你揾緊嘢嘅時候，我講埋嗰個基朋友嘅一啲故事咯。 是 咁啊，佢哋就有好多種唔同 relationship 啦，即叫做咁。我聽過有一啲就其實就唔係開放式嘅，不過即有一啲比較異於尋常嘅關係存在啦。就係、是、一個基嘅朋友，因為應該話一個基嘅男仔同一個 lesbian 嘅女仔結咗婚，咁佢就同一屋檐下，亦都 結咗婚， 係結咗婚。 但佢哋相唔相愛嘅咧？ 唔相愛㗎。 點解唔相愛結婚啊？ 因為要握住雙方嘅阿爸阿媽。 哦，呢啲啊，但係佢都幾好啊，即係話對方揾到一個大家都咁樣有咁嘅需求， 係 大家都需要握住屋企人。 係啊， 但係我覺得想握住屋企人嚟㗎。 要等佢屋企人。叫做百年歸老或者過咗身之後，佢 要悶到咁啊！ 係啊，先至可以帶佢真正嘅伴侶翻嚟。咁因為開始懷疑啊，即係佢哋雙方都有懷疑啊，即係嗰個 lesbian 嘅 couple 同埋嗰個 gay 嘅 couple 都引起咗家長嘅懷疑咯。 咁佢哋平時就係同一屋檐下買咗樓。 系啦。 咁但系平时嘅感情生活就 同埋同屋企人住嘅，咁佢哋都系大屋企嚟嘅。咁但系咧，不时咧嗰对各自 couple 嘅伴侣都会上去咯。 但系咧，你讲呢啲嘢咧，即系我谂起，其实中国咧有好多千万嘅女人咧，佢哋都有同一个命运，就系佢嫁咗俾一个基嘅男人。 嗯。 而嗰个男人咧，其实系为咗因为應付屋企人或者傳統唔敢出櫃嗰樣嘢咧，所以佢就嫁咗俾佢。咁你好似嫁俾嗰個基嘅男人，其實都唔開心都喺邊噶啦，我諗。 嗯。 咁就其實中國有好多呢啲人，但我估唔到香港都有呢啲人，因為我感覺上香港就算你話咗俾你出咗櫃之後，然之後佢鬧你一餐，或者大家好慘啊咁樣，都未至於去到即係去 找個人去呃屋企人呢樣嘢。 係啊，嗰陣時我聽到都幾震撼，即係去到其實都幾病態咯，即係佢哋自己又屈服於呢一個咁樣嘅睇法之下啦，或者被逼又好，或者點樣都好啦，要做到去要結婚嘅麻煩，即係唔係結婚麻煩，或者要做到假嘅婚姻呢一種事情。咁 但係佢平時嗰啲即係男女，即係嗰啲嘢就係自己大家唔理。即係大家各自去揾食咁樣， 唔理啊，咪就係話佢哋本身各自嗰個伴侶都會上嗰個屋企嗰度咯。 係啊，咁大家都見慣見熟㗎啦， 咪best friend 咁樣咯，即係各自即係好似兩對 couple 一齊成日一齊玩咁樣咯。 但係我覺得係，我以為我覺得香港一個雖然都唔可以話係好似外國或者北歐嗰啲地方咁 usual 啦呢樣嘢，但係我一直都覺得香港其實係越嚟越。開放的地方是越來越開放的、 哦、我反而覺得是很保守的，非常保守 的，保守的人是會因為開放的人而更加保守的、 嗯、 就像明光社一樣，覺得這個社會 明光社 充滿了歪風，所以更加武裝起來，更加 抗爭、哦、即是他們抗爭的， 其實他們抗爭的，他覺得我對著這個社會的歪風，同性戀、傳媒，我是即其實是一個抗爭來的，所以、個社會不停開放的時候呢，即係保守派一路咁保守落去，因為佢覺得咁先可以對抗到啲嘢。 係咁，但係普遍上社會風氣都係表面開放咯，我覺得。但係內裡都係好保守。 好多時候咧，大家講同志議題咧，就係話，如果我知道你係同志嘅話，如果我係一個虛榮嘅中產，我就話你好勇敢啊！我支持你的其實你是完全沒有支持過那個同志本身的處境的，你只不過是抽了那個同志水，你是扮演的一個我對同性議題非常開放非常支持的直人。 嗯嗯， 為什麼我這麼厲害，因為我是直人，我都支持你，你還不贊我的其實就是這樣 的，還有有些方有些說話就是說、當你問、咁你話你支持，你支持同性， 你個仔女係啦。我支持其他人係，但係我嗰啲最好就唔好。 我嗰啲最好就唔好。 最後就係、是，其實我覺得其實係大家即係講開呢啲，其實我覺得大家要誠實，亦都係要面對。其實同志係少數，咁少數自然會有少數嘅問題，或者即係等於我係用左手食飯揸筷子。 嗯。 咁細細個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就會知道咧。好細個知咩叫歧視㗎，就係圍送圍台食飯嘅時候咧，喂阻住我啊！喺度食筷子嘅時候計嗰下阻住，點解右手用筷子嗰啲唔會話阻住咧？因為大家都用右手咯，得你用左手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大家係唔可以話去懶去鳩樂觀啊，好鳩樂觀啊！我呢啲人係，即係話佢就會同你講話，其實同志都一個都唔係咁差啫，同志係 gift 嚟㗎。 嗯。 我覺得不可以咁講咯，雖然我唔係話同志係一個 curse， 但係一個唔係 gift 咯，係咪先？ 即係我會覺得係，即係我自己嘅個人價值觀上係 受到打壓㗎啦，佢認清呢樣嘢㗎。 係啊，即係受到打壓，即係就算係外國都仲係受到打壓㗎。即係 點可以點可以鳩樂觀，或者即係覺得係而家已經好好啦，或者係其實同志都即係我覺得有怨氣係好嘅，我成日覺得。嗯，有怨氣其實是等於同志遊行咧，嗰啲人會喜意著到很誇張。 嗯。 我不喜意看到的。 嗯。 因為不是基佬嘛，但係或者係唔係基佬都可能覺得咁樣係太過 另外一種標奇立異咗咁樣。 但我是明白佢點樣咁標奇立異，因為等於我會明白點解嗰啲人其實冇乜特別嘅政治訴求，但係佢要駁爛啲車，燒咗條街。因為平時壓抑得很緊要， 是啊是啊， 我就要令到你這一下非常之不舒服， 嗯， 我要 offense 你， 嗯， 其實 offense 是整個體制的， 嗯，是啊是啊，但是亦都有，即係應該，即係我自己個就係覺得他哋都會，我會盡量是平等看待的，即你問我個仔係基咁樣，我都會我 OK 的，完全接受的，咁但係呢一啲事唔係係好難令人明白，因為係始終有好多背景因素會影響到成個社會嘅人點睇咧。就算係去到名人，即係好多我哋講話好多好出名嘅 設計師或者係或者係 設計師啊、藝術家啊、fashion 嗰啲全部都記錄嘅， 會唔會妒忌？ 有啲啦，有啲妒忌啦。 咁佢哋就即係就算係已經有咁好多， 如果佢哋唔係機嘅大件事， 好多例子咁樣啦。咁但係都 even 就算係佢哋本身都會覺得自己被打壓嘅，即好似嚟緊有個歌手叫做 John Grant 咁樣，咁佢就嚟佢就係因為係受咗好多歧視咯，而要揾地方，四圍揾地方，受咗好多苦痛，加上佢屋企環境，就會四圍去揾地方，揾一個，即佢本身係美國噶咯，亦都會仍然有好嚴重 嚴重咁樣嘅。好保守去走嘅， 係啊係，佢先四圍走噶啦。 即係等於你話段背山咁樣，即係佢就係俾嗰啲恐同嘅人，即係搏死噶嘛。 嗯， 其中一個咁樣。咁其實我唔係想講基 你想講 open relationship， 其實 open relationship， 但係大家會有一種錯覺，以為就係基佬都係好 open 嘅咁樣。 都唔一定嘅。 但我覺得 呢種都好歧視嚟嘅，呢個 好歧視啊！但我覺得其實 open relationship 嗰個概念點樣實行呢，或者實行起上嚟，其實點解會覺得冇乜可能，或者覺得自己唔會覺得幾係 work 到嘅嘢，就係、是。其實就是你話 open relationship 咧，咁你唔係神交嘛，跟佢搏嘢噶嘛，咁你搏嘢嘅時候咧，你會產生感情啊嘛，即係例如 one night stand 咁啊，即係啲人話沉船咧，就係話你 one night stand 嘅時候咧，你中意咗對方，咁你就要沉船，咁咧跟住我哋講呢個話題嘅時候咧，我哋就諗起兩部電影咧，就係、是、李安嘅《色戒》，同埋。同埋一套舊片嘅情叫《情慾九歌》。咁《情慾九歌》咧，好後我睇嗰陣時好細個，因為嗰陣時啲文青朋友介紹嘅。我記得《色戒》多啲啦，即係《色戒》嗰個命題其實就係黃佳芝係本來係以特務嘅身份同埋外國嘅熱情咧，走去接近呢個梁朝偉咁樣。咁我唔知，咁佢又去接近梁朝偉咁樣，咁佢哋就識有佢咁樣，就諗住係套取一啲情報咁樣，但係咧，即係波下嘢嘅時候咧，呢、這個黃家之咧中意咗易先生。 佢冇好明顯咁講嘅。 但係佢通過咗 最後 三場搏嘢嘅嘢，同埋最後講即係叫佢走人，最後殺唔到佢嘅。咁樣，但我覺得我記得好搞笑嘅，因為佢叫。Quizzo 嗰下咧，阿梁朝偉好似條鹹咁，點點 跳咗個車嗰度噶嘛？ 嗰個 shot 咧係好唔協調啊！唔知點解？ 點解啊？因為佢覺得一路都係個節奏冇咁蒼茫嘅。 啊！佢懂嗰下咧，好撚搞笑啊！ 咁留意埋啲咁嘅嘢。 Anyway 咧，就係總之就講到其實最後佢中意咗佢。咁另一。面去睇，其實就係阿梁朝偉，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咧極度封閉，因為工作需要啦，極度 所謂嘅漢奸啦， 極度佢、我見到佢做得好用力嘅， 真係係好用力， 成個表情咧係冇曬咁滯，佢完全封曬咁啊！就但係佢咧，因為都係因為波下嘢，男人都係喎，唔好話女人喎，男人波下嘢又中意咗，又覺得。我可以相信一下佢，我可以買隻雞蛋咁大隻嘅，即係佢買隻雞蛋咁大隻嘅鑽戒俾，其實已經等於心裏面我已經相信咗佢。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你覺得女人係咪咁嘅咧？ 嚇！我唔能夠，我唔能夠代表女人嚟講， 代表自己咯。即係你有冇睇過？你睇過金庸咧？金庸佢。有個角色啦，我唔記得咗邊個，但係佢因為強俾一個男人強暴，咁佢生咗個女咧，咁、那個女叫楊不悔，即係其實佢中意咗嗰個強姦佢嘅，好父權嘅成件事係好撚父權嘅，即係話呢個伊斯蘭教移民強姦咗你，你唔會中意翻佢。但係 anyway 而家講金融嘅世界， 咩事咧？嗰個疑問， 金融嘅世界裏面佢強姦咗生咗個女，但係佢叫楊不悔。 個都有少少似，其實有少，我係相信身體會令到個會動，會令到你個情動情咗嘅，會令到你個人本身。而其實都係，其實有少少宗教意味添，可以講話，即係咁耶穌降生要點解要做人？其實都係話，即係講話你嘅身體同你嗰個信仰或者係嗰、那個。嗰、那個精神的修練是一致的嘛，要一齊去做 的。好 New Age 呢、 這個 係咪？ 基督教講法， 即係都有啦，即係化身作人去受苦咁。 但係咧，你講咁講耶穌咧，其實大家都唔肯承認緊耶穌究竟有冇結婚或者去。 我都有諗一諗過呢個問題㗎。 佢有冇博弈或者性伴侶呢樣嘢？ 冇，只可以話喺聖經上面冇呢部分嘅記錄咯。但係，因為我係再問 無私牽見師，千地無銀三兩。 我有提出過一個問題，就係問神學界嘅朋友啦。咁佢就話：咁如果佢即係呢個佛洛伊德咁樣諗咧，咁如果佢乜嘢都冇呢啲慾望，咁其實係好難去 judge 佢嘅行為嘅喎。即係你因為有好多嘢都係因為你嘅情慾去推動嘅時候，咁你冇曬，咁你梗係可以咁容易做到呢啲事啦。即係嗰、那個， 即係你心理分析唔到耶穌啊？ 係啦，即係唔可以當佢真係完全一個人嚟去睇咁樣咯。咁但係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嚟。 講戲咧，即係你有冇睇過？基督最後的誘惑。 細個睇。 細個嗰陣時，佢其實就係講緊一個有一般情慾嘅耶穌咁樣。 嗯。 我覺得嗰個係好 inspiring 嘅，因為我唔需要一定係，即係一個人嘅幾 spiritual 幾高嗰下，唔係完全係喺你嗰個禁慾先至可以顯示出嚟。 嗯， 即系话其实你喺斗争嘅嗰下，你已经好可以好高噶啦咁样。 咁佢自己有喺钉十字架嘅时候都有祈祷嘅向神，即系话要请你移除呢一个苦杯咁样。点 解要离弃我啊？咁样 唔系希望我如果可以嘅话咧，移除呢个苦杯啦。如果唔系咧，但系就要。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去做。 他其實是受緊苦的。 是啊，受緊苦的。 因為他那些人是算他，既然你是神的仔，那為什麼你不將這些東西變走了呢？ 是啊。那但是那個另外一個啦，不過同，但是如果你說 open relationship， 就是剛才那個就是即是色界裡面就是喜歡了那個他 suppose 要去。 慢慢去即是博嘢博得越多嘅時候， 係啦係啦，咁佢所以當啲人去討論話嗰套戲到底需唔需要咁多暴露鏡頭或者係咁多情慾場面嘅時候，係啊，我覺得係要噶，我覺得好重要添。一開始睇完嘅時候， 佢因為佢係我記得係一開始嘅時候，梁朝偉嗰個 position 同埋佢嘅神態都係。你見到佢係防人啦，有心防。跟住佢去搏到去最尾咧，佢你見到梁朝偉已經冇咗戒心。 同埋係 呢樣嘢係唔可以喺佢著衫嘅時候咧去拍到出嚟。 係啊，同埋開始係比較賦權啲嘅嗰個叫咩 intercross 嘅姿勢或者配合嘅動作，後嚟係。 因為佢驚佢 平衡啲嘅，兩邊都 佢係嚟殺佢，所以佢係綁住隻手。 嗯。 所以楊洋應該好中意你。 你應該請佢上嚟做。佢係講另外一啲嘢，佢係講嗰啲荒木經和嗰啲綁住嗰啲噶啦。咁但係另外一啲戲就會有第二種睇法啦，即係我啱啱 break 嘅時候先至諗起啊，係喎，其實情迷巴塞隆拿。就係、是、講另外一啲，或者 Woody Allen 嘅 Whatever Words 咯，就係 講咩㗎？ 就咁 Whatever Words 啦。其實你可以講話，總之 我記得情迷巴塞隆啊，係咪啊 Scarlett？ 叫 Anson 係 啊， 我就記得呢樣嘢。 咁我都記得。 咁係講佢係想講咩咧？Woody Allen。 唔係，即係佢係講話，即係一個 open relationship 咯，又點樣有一個即係 Scarlett Johansson 又最多好驚去到慢慢進入，但係之後又講話喺呢啲呢一種關係裏面，呢種三角，即係open relationship 裏面，佢最後點解頂唔順咧？即係走咗或者咩？佢係結束咗，離開咗嘅。咁而剩翻嗰對 couple 都係最後唔 work out。 我覺得就算係唔係開放關係，我覺得封閉關係。 封閉關係都頂唔順嘅時候，開放關係又點會頂得順？即係本身就係苦海。咁苦海， 咁你用情太深嘅施主， 仲要開放，咁咪好，咁咪好麻煩。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即係點解我覺得唔 work 嘅原因就係其實係人咧嗰、那個好弱 attachment。即係如果你用英文嚟讀佛學咧，唔知點解阿皇后成日都好推薦人用英文讀佛學，讀中產嘅。咁啊，即係 attachment 就成日都有呢個字，即係話你有啲嘢 attach 咗。咁你其實無論感情或者博嘢啦，或者咩都好啦，或者你好似王家衞咁中意病咁樣。我俾翻粒樓你咁樣，已經係一個 attachment。即係佢嗰個好純情，俾翻粒樓你。咁佢又唔要喎，咁咪好煩啊！講咩？ 好煩。 咁但係就係因為人有咁有 attachment 你係做唔到完全係活喺而家呢個 moment。即係如果我可以完全活喺而家呢個 moment 咧，我就唔會有妒忌啦，或者要求。當冇曬啲嘢嘅時候咧，咁呢一下咪呢一下咯。咁但係因為人咧一定要諗以後。咁你就要諗。同呢個人咁樣落去，會唔會有結果？ 結果 一人咧係一人追求結果嘅。雖然咧，大家就活在當下啦，唔好理啦咁樣。但係冇可能個人一定會諗結果。就算嗰個係一個假結果，結果都好。可能最後冇嘅。 我唔知道，我唔肯定。 你都有普選，都有路線圖。你連路線圖俾唔到我，咁我咪係唔係好？ 我懷疑係我自己未。做到啦，但系我覺得可能有人真系做到嘅，即系我未能夠體驗當中嗰個神髓，可能有機會。 有嘅， 我都保持一個開放嘅心態嘅。 有嘅，我覺得即係等於一定都會有人喺博嘢嘅時候體驗到呢、這個呢、這個 人生嘅虛無。 係啊，咩叫空啊？就係咁咯。咁但係一般人係做只會受傷咯，我覺得。因為即係等於咧，等於物中嗰啲嘢咧，你無啦啦走去做咧，你只會落地獄嘅。因為陳雲嘅語氣就落地獄。 你快啲講埋情慾九哥啊！ 情慾九哥，我唔記得咗佢係大概，總之就係其實佢一部好實驗嘅電影嚟嘅，我覺得都比較 indie 啦，唔係實驗啦。佢就係講緊一個喺北極定係南極。做嘢嘅男仔，咁佢就認識咗個女仔，然之後大家就去睇戲，唔知去歐洲睇，唔係睇 concert， 然之後就有九首歌咁樣，咁啊由第一首到第九首咁樣，咁就中間就大量嘅裸露同埋搏嘢鏡頭，咁就好叫做好真，同埋唔會點樣遮啊咁樣啦，就嗰陣時嘅話題啦， 真做， 咁但係佢個特色係咩咧？其實就係好平常嘅佢，拍得咁但系我其實我 search 翻嗰個情節，其實佢係最特別嘅，其實就係佢之後咧係同呢個女仔分翻開咁樣，之後佢翻翻北極，定係南極咁樣，然之後就之後係拍到佢講話嗰個女仔咧，其實係一個後生女啦，咁樣，咁後生女咧係天蝎座嚟嘅，即系占有欲好大，或者系占有欲嘅，即系 control fit 嚟嘅呢个，可能系咁佢其实慢慢去到咧，其实系个男仔顶唔顺，即系唔系话即系扯到顶唔顺呢样嘢，而系嗰、那个成个觉得好喘不过气来喺呢个关系，所以佢最后咧系翻去呢个北极啦，咁样同埋咧。佢有少少識界喎，即係易先生摸住張牀咁樣，即係王家之瞓過張牀。咁情慾狗嗰個男仔，佢又冇摸過張牀嘅，但係佢又諗翻起自己喺聽呢啲歌啊，或者最 concert 嘅時候，但係都係就係話呢個冇 commitment 嘅關係咯。其實我覺得情慾狗嗰都係， 或者係一時的激情咯，或者意亂情迷咁樣咯，好似即係我唔知有冇 commitment， 可能佢最後他本身有未去到嗰個位啊，應該 佢我記得套嘢係好係冇頭冇尾㗎，佢冇交代對呢兩個人嗰個 relationship status 係乜嘢㗎， 咁佢 先就講佢係咁搏嘅咯。 係咩？佢就係想用佢哋做愛嘅過程去表達佢哋嗰個感情嘅轉折。 佢哋係冇文氣嘅，文氣就得床上戲嘅啫。佢 動作愛情 片，用愛情動作去講咗呢兩個人個心理狀態或者關係係點？ 就係、是、交代 relationship， 同埋加埋啲歌，啲歌係咩？音樂啊，咩歌詞啊，都有講到佢哋個關係喺邊。 嗯嗯嗯，係啦，即係用佢去交代一個愛情故事啦，嚟到。 其實係一個愛情故事， 係一個愛情故事。 但係佢係用一個比較概念conceptual 嘅方式去講，就係、 是。 係 啊係啊。 我哋撇除曬所有嘅嘅對話，socialize 嘅嘢， 嗯， 就翻去最原始嘅嘢。 係。 咁 所以有人當時覺得係哗眾取寵啦。 哗眾取寵都成功嘅。 你睇咗啦，起碼係咪先？ 因為有人講，有人睇咯。唔係，但係佢唔係拍得好情慾嘅，即係佢好似喺度做家務。 唔夠做，你即係唔夠情慾。 係啊，其實佢哋好簡單嘅，即係佢即係只係好似做家務日常咁拍法 又係 家居啊，家居到不得了。總之就講佢哋不停。我唔知嗰陣時個文青朋友。介紹俾我，唔知係覺得佢可能覺得好正咯，好似係佢好似係佢好似係覺得好正。 嗯， 嗰個男仔嚟嘅，但係佢咧都係一個左翼嚟嘅，而家都係左翼。 係， 佢會同我講咧話烏克蘭咧，而家法西斯啊咁樣，即係我哋就覺得烏克蘭革命成功咗啊嘛，佢哋就覺得烏克蘭法西斯化排我啊乜乜乜咁樣。咁佢嗰陣時就我諗佢都係奉行啲類似啲 open relationship 嘅嘢嘅。 係， 即係佢去台灣啊，即係。佢即係去咗台灣嘅，跟住佢係我諗佢有幾年時間，或者到而家都係而家冇聯絡，但我諗佢可能到而家都係喺一種佢覺得係 open relationship 嘅關係裏面。但係即係翻翻個篇文，其實我唔知道大家係咪真係 open relationship 嘅。 嗯，好多 hippies 都中意主張嘅， 即係等於你話你有個奸夫喺屋企，然之後撞破咗，然之後你叫煮個飯俾佢食。咁呢啲係咪 open relationship 咧？我真係唔知喎。 好勁咯，只可以話嗰個人。 我真係唔知喎，即係等於你係咪你而家係咪喺個 matrix 裏邊咧？你係根據你性格係分析唔到嘅。 嗯。 因為人咧，梗係會將自己咧，你覺得黑澤明嗰個哈姆的油，哈姆的油咧，佢就係話，羅生門講嗰樣嘢就係話咧，每個人都用自己嘅角度咧去 看詮釋嗰件事。 亦都會反思到自己好堂而皇之、 嗯、 所以我哋係理性上咧係冇可能知道我哋自己係咪 open relationship 嘅，因為我哋永遠實際上都只有一個可能就係、是，其實我哋只不過一個始亂終棄嘅撲街。 嗯， 但我哋係絕對係可以將啲嘢變成 open relationship， 咁去令到自己舒服啲。 哦， 所以我哋永遠都唔知道啊，唔知道佢。 我唔覺得 open relationship 係一個嘉許嚟嘅，即係能夠。 佢咪講話當時佢覺得自己好獨立同好型。 哦，即係證明化咗咁樣，好似有啲 證明化咗㗎，即係或者係先鋒嗰啲人啦，比較先鋒嗰啲人啦，咁樣。 哦，咁唔關事嘅，即係佢住咗係咩都可能嘅，咁但係最後個生活開唔開心，或者係佢嘅生命嚟嘅，最後都係 佢嘅生活嚟嘅。 佢傷害都係佢自己咯，好痛壞都 係要開心嘅，可能係喎。咁。所以我個結論就係、是、其實就好似 Matrix 咁樣，大家永遠都唔知道，大家都永遠都唔會知道自己係咪一個撲街嘅，因為我哋會相信自己唔係一個撲街，理性上係得唔出答案嘅。 可以有嘅，可以知嘅。 你去到你諗自己諗到差啲未？ 努力啲咯，要即係喺諗自己尋求自己嘅方面， 認識自己呢一方面。 是痛苦的，超级痛苦的， 因为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始乱终弃的仆街。是啊，咁所以就系认识自己是紧要过认识外面的世界。 嗯，难啲添，可能就 你认识了自己咧，咁好多嘢都可以就唔系一个问题嚟噶。 嗯， 咁啊，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啊，下一次的节目系咪？都未到28號喎，總之就投咩啊？投六號梁天琦，六號梁天琦咯，就係六號梁天琦， 認住藍色六號梁天琦。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